夏侯婴，沛人也，为沛旧司御。每送使客，还过四上亭，与高祖语，未尝不一日也。婴以而事补献力，与高祖相爱。高祖戏而伤婴，人有告高祖，高祖实为亭长，众作伤人，告故不伤婴，婴正之，一欲复，婴作高祖戏碎鱼，略吃数百，终托高祖。高祖之出与土属欲攻沛也，婴时以县令使为高祖使，上降沛一日，高祖为沛公，赐爵七大夫，以婴为太仆，常奉车，从攻胡陵。婴与萧何降泗水涧平，平以胡陵降，赐婴爵五大夫，从击秦军荡东，攻济阳，下户友，破李由军雍丘，以兵车促攻战急，破之，赐爵直伯，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，以兵车促攻战急，破之，赐爵直归，从击赵奔军开封，杨雄军屈勇。婴从捕虏68人，降卒850人，得印一贵。又击秦军洛阳东，以兵车促攻战急，赐爵封转为腾令。因奉车从攻定南阳，战于蓝田止阳，止霸上。沛公为汉王，赐婴爵列侯，号昭平侯，复为太仆，从入蜀汉。还定三秦，从击项籍，至彭城，项羽大破汉军，汉王不利，驰去，见孝惠鲁元在之。汉王急，马匹鲁在后，常拨两儿弃之，应常收再行，面拥数尺。汉王怒，欲斩婴者十余，足得脱，而至孝惠鲁元于封。汉王既至荥阳，收散兵复阵，赐婴十亿宜阳，即项籍下邑，追至陈，卒定楚，至鲁，一时滋事。汉王即帝位，燕王臧荼反，应从击荼，明年从至陈，取楚王信，更始汝阴，剖腹，世事勿绝。从击代至五泉云中，一时千户。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，大破之，追北至平城，为胡所困，七日不得通。高帝时使后卫焉之，莫睹乃开其为一角。高帝出欲驰，影顾徐行，弩皆持满外相，足以得脱。一时应细阳千户，从击胡骑勾住北，大破之，击胡骑平城南，三县镇攻为多，赐所夺邑500户。从击陈豨情不均，县镇却敌，1000户，定使汝阴6900户，除前所食。 应自上出起配，常为太仆从。敬高祖崩，以太仆是惠帝。惠帝即高后，得应之托孝惠鲁元于下邑间也，乃赐应北帝第一，曰：“晋我，以尊义之。”惠帝崩，以太仆是高后。高后崩，代王之来，应以太仆与东穆侯入清宫，废少帝，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帝，与大臣共立文帝，复为太仆。八岁薨，谥曰文侯，传至曾孙颇，赏平阳公主，作与父玉璧间，自杀，国除。初，应为腾令奉车，故号腾公。即曾孙颇上主，主随外家姓，号孙公主，故腾公子孙更为孙氏。